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0集，逼嫁三。沈妙收到了裴郎的信，就着灯火，沈妙将信看完了。信中说，傅修仪似乎发现了沈妙和瑞王有些端倪，为了试探，故意当着秦太子的面将明安公主一事往沈妙身上引，为的就是试探沈妙和瑞王的关系。日后若是黄甫浩对沈妙出手，只看瑞王的举动就能看出端倪。沈妙倒是没有想到傅修仪竟然会这么快就想到这一层，后来想想也就释然了。和傅修仪做夫妻做了这么多年，傅修仪擅长在蛛丝马迹间寻找证据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再说了，若是傅修仪真的什么都查不出来，这般无能，当初也就不会在皇子夺嫡中站到最后了。不过沈妙自己倒是不怎么担心，因着黄甫浩这个人个性并不冲动，况且牵涉到沈家，黄甫浩不会轻易动作，至少得好好的查探一番。信上最后说，若是沈妙真的和大梁的瑞王有交情，遇着什么麻烦，可以同大梁瑞王求助。大梁瑞王手下能人异士众多，做起事来会少很多麻烦。沈妙觉得最后一段话有些莫名其妙，裴郎和谢景行之间毫无关联，更重要的是，以裴郎谨慎的性子，说出去向人求助的话，实在是有些奇怪。不过，这的确是裴郎的信无疑。沈妙想了想，也想不出别的，便也没有将此话当真。就着暖炉的火苗将信投了进去，火苗舔舐信纸，瞬间便化为灰烬。桌上放着一封大红色的木简，那是沈府里送来的帖子，沈月要与员外郎家的少爷王弼成亲了。也不知沈府的人是如何想的，将这宴请的帖子也送来了沈宅。沈静和罗雪燕看了一眼就没有管了，沈妙自然也不会主动的凑上去。不过沈月最后会嫁给王弼，沈妙倒是不这么想。前生沈月对傅修仪的执念如此之深，不惜熬了那么多年，今生要沈月嫁人，沈月怎么可能甘心呢？他一边想着，听见有人在敲窗户，回头一看，谢景行已经不请自来了。他懒洋洋地看着沈妙手中的红简，挑眉道： 你要去？ 想来谢景行也知道了沈月和王弼结亲一事，应当不假，陈若秋和沈万做事必然是要做全套的，为了证明他们的女儿也是很金贵，定会大宴名起宾客。加上员外郎本就结识朝臣众多，许多大臣都与他交好，因此多发些红简也是应该的，说不定现在全定京城都知道了。不去。沈妙将红简随手扔在桌上，谢景行似乎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，身影一闪已经到了屋内。沈妙在桌前坐了下来，谢景行抱胸站在一边说道： 沈月被关在祠堂里，沈东林刚去看过。 沈妙有些讶然地瞧了一眼谢景行，犹豫了一下问：你连沈府都去了？谢景行堂堂一个大梁的瑞王，怎么尽做这些不请自来的贼子事情？常常在沈宅逛园子便也罢了，竟还偷偷去偷窥沈府里众人的动静吗？谢景行被沈妙的话噎了一下，说道： 当然不是我去。 沈妙了然，大约是谢景行派自己的下属去的。不过他心里却觉得有些奇怪，沈府里的人和谢景行又没有一丝半点的关系，谢景行让人盯着沈府的动静做什么？莫非 是为了自己。 沈月澄清，你不高兴？ 沈府里的人和我没有关系，莫不是我还要为他欢心不成？再说了，这亲结不结得成尚且是一回事呢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谢景行勾了勾唇，在沈庙的对面坐下来，瞧着他，说道： 你好像很明白。 你特意过来告诉我沈东陵和沈月在一处，不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吗？沈庙浑不在意地笑着，说道：沈东陵和沈月终归是要换亲的，得亏沈月找的是沈东陵，想来有沈东陵这个人在，这一次换亲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了。在沈府里，沈庙一直不晓得沈东陵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，上一世同这个庶妹，沈庙也没有多加留意，重生以来倒是看清了不少东西。沈东陵其实很像一个人，沈东陵很像傅修仪，都有一种忍得的功夫。沈东陵一忍就是这么多年，如今沈府中提起沈东陵，谁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，并没有什么特点的庶女，脾气似乎也很好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却安然无恙地在任婉云的制衡下活到现在。眼下看来，整个二房中似乎也只有沈东陵和万姨娘是赢家。沈庙不敢小觑这样的人。谢景行一笑： 你怎么知道要换亲？ 因为沈月不愿意，沈月不愿意嫁给王弼。可惜陈若秋和沈万更帖已经交换，亲事也都定了，对于沈月这样的人来说，这是逼嫁，沈月自来心高气傲，这么多年又事事顺心，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呢？沈东陵出现在这里倒也不全是偶然，大约是一个有心想逃，一个有心要替，恰好是一桩极好的交易。谢景行听着沈庙说话，亦是挂着懒洋洋的笑意，他似乎很喜欢听沈庙每每分析对手的模样，觉得沈庙一本正经的样子倒是有几分有趣。 逼嫁王弼足以匹配沈月， 可惜他不是沈月的心上人。沈庙微微冷笑道：沈月这样死心眼的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的，为了嫁给心上人，为了不被逼嫁，他总会想出什么法子的。 那么你呢？ 谢景行忽而问道。沈庙皱眉，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： 若有一日你也被人逼嫁，你又如何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